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国贸38层一共有3家公司，费肯会计师事务所、 SP 律师所、香港快阔投资公司。快阔投资是总部在香港的投资银行，虽说比不上费肯和 SP 那么有名，却也有上百号员工，只不过位置比较偏僻。辉姐兴奋地说道：“哎，咱们同一层的，那可是很牛的公司啊。”朱迪也在一边附和：“嗯，是的，香港寇氏家族控制的投资公司。”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辉姐这下子更兴奋了，恨不得立刻拉着朱迪和郝依依叩头拜把子：“哎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肯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们儿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辉姐指的是刚才那个幽灵男，期待着郝依依能够多说几句。朱迪也竖着耳朵等着，可是郝依依并没有提那件事，就只含羞的微微的垂着头：“啊，谢谢姚姐。”“谢什么呀，见外了你。”“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姚啊？早上您不是给我看过驾照吗？”“对呀，早上。”“是是是啊。”姚姐豪爽地笑了几声，突然意识到左右两个小女人都在装淑女，只有自己不拘小节，这才赶忙收了笑容，用含着溺爱的口吻命令道：“哎呀，以后叫我辉姐啊，别叫姚姐，多难听啊。”辉姐的父亲是退伍军人，所以给女儿起名叫姚军辉。 在辉姐出生的1971年，这个名字不但时髦，而且令人骄傲。可是到了辉姐上中学的年代，这个名字就过时了。郝依依顿时明白过来，哎呀，我太不会说话了。朱迪伸了伸脖子，发出了一声婉转怪异的叫声。瑶，一个树一样安分的女子，声音却像春夜里不安分的猫。辉姐立刻挥手佯装要打，她知道朱迪在模仿这，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。对这而言，瑶比辉容易说，这对于自认为能够掌控的中文发音总是特别自信，声音嘹亮绵长，半个楼道都能够听见那个家常的瑶，不是小妖，是黑山老妖，让辉姐心惊肉跳。辉姐中学的外号就叫小妖，所以她总是刻意的和妖保持距离，不穿太花哨的衣服，走路也绝不风摆杨柳，不节食，坦然地让腰粗起来，可是胸偏偏长得更猛，这曾经让辉姐非常难为情，到后来倒成了骄傲了。辉姐故意向着朱迪挺挺胸，这是朱迪无论如何比不上的。辉姐说，呵，就你们80后洋气，生下来就取了个洋名儿。朱迪生在1982年，户口本上的名字叫朱迪，就像生下来就是为了进外企的。朱迪自豪地点了点头说，好多人都这么说，上学那会儿还老有人问我，哎，你是不是混血儿啊？朱迪丝毫没有发觉辉姐是在损他，他兴致勃勃地问郝依依，你的英文名是什么？郝依依摇了摇头说，我没有英文名。朱迪瞪大了眼睛，好像看见了外星人。啊，在外企还没有英文名？90后没有英文名？你是90后吧？郝依依嘻嘻一笑说，正好是1990年出生的。朱迪得意的点点头说，嗯，看你就像90后，你是南方人，杭州人啊，哪毕业的？浙大英语系。那你还没有英文名？朱迪把眼睛瞪得更圆了，郝依依摇了摇头。快客投资里没有老外，很少，都是香港人。那以前呢？没在别的外企干过？干过，特小的一家外企，没有几个员工。郝依依轻描淡写地回答。朱迪继续追问，那公司叫什么？辉姐插嘴了，嗨，你查户口呢？凭什么在外企就必须要有英文名啊？我不就是没有吗？辉姐冲着朱迪直翻白眼，生怕朱迪把郝依依吓跑了，这辈子都不敢来食堂吃饭。其实辉姐也有好多问题，忍着没好意思提问呢，比如幽灵男是谁？是郝依依的情人，还是仇人，还是由爱生恨？辉姐很想建议郝依依从淘宝上买一瓶辣椒水，再买一根微型电棍，她皮包里都有。老妈听说干外企的老加班，托人给辉姐买的。辉姐本来不屑一顾，可是今天早晨鬼使神差的把这些东西装进皮包里了，大概因为老妈被人骗走了几万块钱，让她心里不踏实。辉姐老妈是昨晚10点多被骗的，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话， 跟他核实是否刚刚汇出了5000块钱。老妈没有汇款，立刻就毛了。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还不错，让他别着急，汇款是可以取消的。老太太留了一个心眼，并没有透露任何个人信息，都是对方主动说的，姓名、住址、生日、证件号码全都说对了。老太太这才放心，按照对方的要求，在提示音后面输入了手机银行交易密码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老妈像祥林嫂似的，那个问题重复了不下10遍。哎呀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骗子怎么啥都知道啊？我叫什么？我住哪儿？还有身份证号？哎呀，一概门清啊！辉姐猜想，老妈是年纪大了，保不齐在哪儿填过自己的个人信息。老妈坚决否认，坚持说是辉姐的银行不保险，或者辉姐手机上那些花哨的玩意儿不保险。辉姐猛地想起来了，她的确用自己的手机登录过老妈的账户，只是查一查余额，没有做过什么交易。可是谁也说不准，这跟老妈出的事儿有没有关系？世界变化太快，危险无处不在，比想象中近多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午休结束以后，楼道里很清静，没有访客，也没有快递。辉姐本来就缺觉，困意铺天盖地，手撑着头迷糊了一会儿，又梦见和老李在幽会，不一会儿醒过来，自己都纳闷儿。最近其实难得跟老李见面，也不常常想起老李，怎么突然连着梦到老李呀？而且梦到的都是真事儿。以前老李深夜加班，他的确偷偷回去送饭，老李也常咒骂贪赃枉法的岳父，可是骂归骂，明知是坏账还照样批，不知批过多少回，就是没有过警笛。辉姐正心烦意乱，楼道里突然响起带洋味的男高音： 这里禁止吸烟，你不认识字吗？这里不是你家，想怎样就怎样。 辉姐打了个激灵，这是 Max 王的骂声，今天早上刚在国贸桥上领教过，这会儿怎么又在走廊里开骂了呢？大概是有人在男厕所里抽烟，被 Max 王碰上了。即便是在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里，也还是有人躲在厕所里抽烟。 Max 王对此最不能容忍，常常跟人吵架，但厕所里的争吵是不会穿过几层大门传进辉姐耳朵里的。看来这次是从厕所里一直吵到了走廊里。辉姐有点无措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按理说应该出去劝劝架，可是辉姐又怕被 Max 王认出来，正犹豫着， Max 王在楼道里一声暴吼： 你不可以走，我的手机呢？交出来。 这一声非同小可，跟个炸雷似的。辉姐这一下子坐不住了，起身小跑着出门，看见 Max 王正站在男厕所的门外，和一个男人拉扯着。 Max 王西服笔挺，精英范儿十足，他的对手却是个嬉皮士，半旧的牛仔外套，破烂不堪的牛仔裤，脚蹬一双旧球鞋，一头蓬乱的长发。辉姐立刻就认出了那长发，心里一哆嗦，啊， 幽灵男？灰烬脱口而出：“臭流氓！”灰姐这一声吆喝，倒是把撕扯的两个人都惊呆了。幽灵男用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瞪着灰姐：“你骂谁呢？”灰姐打了一个寒颤，很想立刻逃跑，可是事已至此，索性横下一条心：“就骂你，你臭流氓，死变态，骚扰人家小姑娘。”灰姐把嗓门提得更高了，一来给自己壮胆，二来给坐在快阔投资公司前台的郝依依报个信儿。幽灵男一把甩掉了 Max 王的手，朝着灰姐大步而来。灰姐顿时两腿发软，幸好 Max 王追了两步，扯住幽灵男的胳膊：“你别走，有，报警。”灰姐吃了一惊，原来 Max 王没把自己当空气啊，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。早上 Max 王到底认没认出来呀？幽灵男猛地一转身，照着 Max 王的胸口猛推了一把。 Max 王虽然人高马大，却也向后立起了好几步，领带飞到了肩膀上。幽灵男冲着 Max 王高声辩解：“我没拿你的手机，也没在洗手间里抽烟。” Max 王大概没想到幽灵男力气这么大，一时没敢再往前凑，把气势都放在声音里：“我洗手的时候明明把手机放在水池边的，卫生间里只有你，你没拿谁拿了，你没抽烟谁抽的。”三个穿制服的人出现了，戴着大盖帽。灰姐心中诧异，自己还没来得及报警呢，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，啊，来的是保安不是警察。哎呀，今天不知怎么了，心里总是乱糟糟的。 Max 王冲着保安叫了起来：“他是贼，偷了我手机，还在厕所里抽烟。”幽灵男辩解道：“我没偷手机，我也没抽烟。”他辩解的时候，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双手捏成了拳，就像武林高手要出招。保安很专业，浑身都是提防，张嘴却还算不卑不亢：“先生，您到38层来干什么呢？” Max 王抢道：“哎呀，当然是来偷东西的。”幽灵男又辩解道：“不，我找人。”于是他的目光跳过了 Max 王：“我找他。”众人都随着幽灵男的目光看过去， Max 王也不禁回头，郝依依正站在 Max 王的背后，隔着四五米的距离，一身白色套装显得婀娜乖巧，脸色却很阴沉，比 Max 王还愤怒。幽灵男的声音有些绝望，好像溺水的人发出的求救：“依依，我是来找你的。”郝依依却冷若冰霜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灰姐很有些意外，本以为郝依依会落荒而逃，却没想到她如此大胆，表情里只有怒，没有怕。幽灵男也够令人毛骨悚然的，不仅跑到公司来堵门，还躲在厕所里抽闷烟，像个变态杀人狂。灰姐正想着，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儿，大概是从厕所里飘出来的。灰姐的心猛地一震，嗯，这烟还真不是那个幽灵男抽的，烟应该是红双喜的，带着一丝特有的香精气味。灰姐从来不抽烟，但是没少闻二手烟， 若不是对这一种烟闻过太多次，闻了好多年，绝对闻不出烟的牌子。灰姐也不顾事态发展，悄悄地走到男厕所的门口，转身背对着厕所，像是在守门，怕里面的人出来，也怕外面的人进去。其实并没有人打算进厕所里去，战场是在楼道里的。麦克斯王隔着保安和幽灵男骂阵： 你说没拿，让我们搜搜。 幽灵男使劲地仰起头，终于把两只眼全露出来了，炯炯发着寒光： 我凭什么让你搜？ 灰姐心不在焉的，反倒突然发现，哎，幽灵男其实还挺清秀的，如果再好好的收拾收拾，也能算是小鲜肉。谁说变态杀人狂不能是帅哥呀？灰姐想起小时候常见的死刑布告，有些照片看上去是很清秀的。这时三个保安慢慢地围拢过来： 先生，既然您说不清楚到这里的目的，那就需要跟我们去一趟保安室了。 幽灵男抬手指向了郝一： 我怎么说不清楚？我是来找他的。 麦克斯王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郝依依的身边，用身体护着他。 人家都说不认识你了。 灰姐心中暗笑：哼，护花使者来了啊。灰姐又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可是烟味儿已经淡了，灰姐又有点含糊。那烟味儿到底是不是他所熟悉的呢？灰姐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十几年了，本以为已经不在乎了，可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心悸，就像是间歇性发作的心脏病，平时毫无症状，发起来却能要命。保安先发制人，三下五除二的把幽灵男摁倒在地。郝依依并没看到这一幕，因为她调转了头往自己公司走。郝依依的动作完成得很坚决，不理会任何人，也包括 Max 王。幽灵男一边无助地挣扎，一边朝着郝依依的背影咬牙切齿道： 郝依依，有你的。 Max 王犹豫了片刻，放弃了护送郝依依，转身走向保安： 手机一定在他身上。 保安却只是压着幽灵男，不敢直接搜身。幽灵男见郝依依已经走远，也渐渐泄了气： 哎呀，你们放开我，我就跟你们去保安室。 幽灵男被保安压着往保安室走，经过灰姐的时候脚步迟疑了一下，灰姐打了个寒颤。楼道里空了，灰姐还站在男卫生间门口发呆。卫生间里始终没有动静，灰姐叹了口气，转身要回公司。楼道拐角突然冒出一个人，风衣领子竖着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 果然是老李，灰姐并没有猜错，老李平时只抽红双喜，卫生间里飘出的烟味就是老李抽的，不知怎么就脱身了，神出鬼没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